一百首歌里有一百个回忆，一百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。 我是张毅，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 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，有音乐，有故事。 这里是 FM 98.2，北京青年广播。我是张毅，欢迎收听活力 Music 周末特别节目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亲爱的前任，去岁一别，旧书问候。也不知你胖了瘦了，头发长了短了。前些日子参加同学婚礼，新郎新娘是你我旧相识，而今男婚女嫁，功德圆满。我感慨之余，也心生向往。我曾许你一场婚礼，遗憾这个许诺永不能兑现，只能请你当作我年少时的狂妄话。80岁的时候回头想一想，笑我痴傻。这些日子上海天气不错，不知道巴黎是否仍旧多雨。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买的伞，如今我还在用。下雨的时候撑起来，就觉得内心饱满。我21岁那年，你刚满20岁，少女情怀，举手投足间都是诗情画意，让一整个城市都熠熠生辉。你的出现让我的青春期空前繁忙，不用下课一个人吃晚饭，不必深夜里独自一个人。那些年你给我当姐当妈，我为你做牛做马。我关于姑娘的所有幻想都在你那里得到了验证。每每出行有你走在我身边，我必定趾高气扬，笑别人没有佳偶相伴。我望着你就望见了天下的名山圣水，坚信世上再没有人如你我一般登对。曾以为这样的时光永不会完结，即便电影散场，青春终章，我仍旧可以领你回家见我爸妈，然后花9块钱领证买一栋房子，管它大小，只要足够放下一张床，能在下雨的夜里承受彼此身体的重量。我所有的梦想无非是与你相亲相爱，南来北往，去你想去的每一个地方。白天属于我和你，夜晚属于你和我，然后生一对最乖萌的儿女，然后他们长大，我们变老，直到毕业各奔前程。你去巴黎，我来上海，相隔千里，虽然可以 FaceTime， 却不能肌肤相亲。睡前臂弯空空如也，醒来枕边并无爱人。去年4月你来信说分手，一字一句轻描淡写，可其中悲凉无奈之意字字沁我心脾。爱情需要相濡以沫，经不起长久分别的消耗。你在我身上没有看到未来，是我不好。分别之后我写了许多长信，听了不少情歌，跑出去和陌生姑娘喝酒，回到家蒙头大睡，梦里又回到21岁。那一年我刚刚遇见你，所有的故事还没有开始。而今时间悠忽过去，天南地北双飞客，老翅几回寒暑。听闻你过得不错，我心甚安。你一直信奉人生需要折腾，我也没有闲着。曾经我说要写好的故事，拍好的电影，不知你还记得否。线下一切顺利，键盘上敲下的故事将要变成电影，我和 很想和你分享这一刻。时过境迁，对你的爱意一天天简单，我虽不愿意承认，但事实确实如此。希望你也不要以我为念，在巴黎年少如花，谋生谋爱，你过得好，我才过得好。爱到某一种状态，是互不依赖，各自生活。我想我们能够如此，前路虽远，但我们一直在路上，前面会有更好的人等你，也会有更好的人等我。你的婚礼记得给我请柬，我来吻你的新郎。 其实很简单，其实很自然，两个人的爱由两人分担，其实并不 熬过了那么远的距离，却没熬过大学情侣分手率高发的毕业季。你说你要踩着青春的尾巴去仗剑走天涯，如果我真的爱你，就不应该阻挠你，不应该成为你追梦路上的绊脚石。我说好，分手我同意。我本以为你会挽留，会难受，却不想我随口答应的一声分手，顺手放了你自由。今天是4月15号，如果我们两个还在一起，这是我们在一起过的第二个恋爱纪念日。可惜我们两个没有等到这一天。2天前你走了，我送你走的。晚上10点的火车送完你，我正好踩着门前回学校。以前都是你送我，我才发现这是我第一次送你。以前我走的时候都是一步一回头，不管我什么时候回头，你都在原地望着我。这一次换我在原地等你了，可一直到看着你哭安静，淹没在人海中，你都没有回头看过我。我记得我以前问过你，如果哪天我要离开你，你会在原地等我吗？你会不会舍不得我走？你说会，你说你相信我一定会回来找你，所以你不会走，你哪儿都不去。你说我是个路痴，走得太远，怕我找不到你。我当时笑得扑倒在你怀里，我说我不走，我哪儿也不去。现在你走了，我等在原地。你走了，头也没回。你离开时的步伐是我见过的前所未有的轻松。我知道这一次你走了就不会再回来了，原地逗留的太久，我勉强赶上了最后一班地铁。地铁上的人很少，工作很多，我还是习惯性的站在了门边的小角落。以前我们两个出门的时候，地铁上人都很多，只能被逼到小角落，你就让我站在门边，把我圈在怀里。我听不到地铁里呼呼的风声，只能听到你砰砰砰的心跳。这会儿我听得到了风声，很大。我就像一座空城，你走了，再也没人为我筑起一道城墙，再没人为我抵挡风寒。我头一次发现地铁里的风不仅大，还冷。我从口袋摸出了你给我买的糖，包装还是那么好看，我没拆开。我知道你送我的这颗糖再不能甜到我的心底。别人都说我这人看似成熟，心里其实还是个孩子。只要别人给我一颗糖，我就愿意和别人走。他们不知道我不喜欢吃糖，但我喜欢给我糖吃的你。你明明只给了我一颗糖，我就想和你过一辈子那么长。你问我，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是什么？我给你推荐了我最爱的小说，我说我的梦想和书里的女主人公一样。可惜的是，一直到我们分开，你也没有翻开过那本书，所以你不会知道，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不是要活成别人口中的女强人， 而做一个贤妻良母，你贤良的妻子，你孩子的妈妈。可你没有翻开过那本书，就像你从不曾费尽心思走进我的世界一样。所以你走的时候那么决绝，就像不曾来过一样。那就这样吧，你走了，我哪能在原地等一个不会回来的人。以前你到哪儿都要牵着我的手，生怕我走丢。以前我去哪里，你都会在原地等我。你说你相信我一定会回来。以前人最怕的就是以前的那个人走了，你还一个人守着以前。人们从来不知道，以前的那个人再好，以后也只是你一个人的以后。到学校的时候还是迟了，宿管阿姨念叨了我两句，和我说以后要早点回来，一个姑娘这么晚在外面不安全。我忍了一路，看你走的时候我没哭，一个人坐地铁想起以前的时候我没哭，听到阿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没忍住，哭得稀里哗啦。旁人不经意的关心，让我知道你离开的时候心里真的没有我了，一点都没有了。哪有那么多的爱情能被现实打败，能够打败我的不过是你的不爱。我找不到理由等你了，我才想起你走的时候甚至连一句路上小心注意安全都没有留给我。握在手里的糖被我捂化了，送我糖的人也走了，你在追梦的列车上与我渐行渐远，我一个人守着我的站点，等着下一趟列车。我知道我忘不了，列车开得再远，启站员也记得他来过。你离开得再久，我也记得我爱过。可人哪能守着回忆过一辈子，我还得朝前走，毕竟你没回头。 拥抱的时候心情有点痛，也许提早感受到寂寞。离开的时候只听见沉默，除了沉默我还能怎么做选择。

今夜故事。没关系，总有一天我会忘了你。在我删了你的第195天，我终于忍不住点开了你的微博，因为我知道没有访客记录，我还能继续假装。我已经把你忘了，至少在别人面前，我还能理直气壮地宣称，自己早就不是那个死心塌地只爱你的傻姑娘。你看多可笑，我自顾自地喜欢了你那么久，来的时候满腔热血，无所顾忌，走的时候丢盔弃甲，仓皇逃离。喜欢上你只用了一秒钟，喜欢你我好像要用一辈子，删掉你的所有联系方式只需要一分钟，彻底放下你这个人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到底还要多久。我用十年为自己编织了一个美梦，却只能用余生一辈子去等那一刻的梦醒时分。没有你的生活平淡的出奇，几点起床，挤一个多小时的地铁，九点上班，五点下班，路过楼下超市买杯泡面，然后窝在家里看一整晚最无聊的偶像剧。没有你的生活，我突然变得很闲，不用费尽心思去想新的一天应该怎样开始和你对话，你才不会反感，你才会觉得至少我还是个有趣的人，至少你不会把我推开，然后我就可以奢望有一天你也会朝我靠近那么一点点。你不会知道窗台的那株铜钱草已经枯萎了，因为我再不用每天清晨起来给你拍打一天的生长，熬夜抢到的那只口红已经不知道被我放在哪里了，因为我知道我再也不用抹着你喜欢的颜色装模作样，我不再穿你爱的白衬衫，因为这些你再也看不见了。哦，对了，昨天陪同事去了趟理发店，我顺道把头发剪了。其实我不喜欢留长发的，比起长发我更喜欢利落的短发，你知道的，我本来就是个大大咧咧的人，打理长头发这种事我一点都不擅长，可是怎么办，你喜欢啊，因为你喜欢长发的姑娘，所以我留了十年的长发，因为你不喜欢留长发的我，所以我剪掉了你喜欢的长发，原来不是我活成你喜欢的样子你就会喜欢我，原来不喜欢就是不喜欢，不管我有多努力都不会有结果。我可以为了见你一面一星期不吃饭，只为了美美的去见你，可以为了等你一条迟迟未来的生日祝福熬夜到天明，但是怎么办，唯独让你喜欢我这件事我做不到。我可以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睡觉，一个人干所有事，唯独不知道怎么才能不想你。我只是看到你名字中的一个字，所有和你有关的记忆就全盘复活，压得我喘不过气。只是听到你哼过的一首歌就硬生生地被拉扯回了有你的过去。 得像个傻子。我听过很多道理，上过很多课，学着去活成一个无坚不摧的样子，却怎么也学不会如何忘掉你。但是忘不掉又怎样？你没有给我想你的资格，可是想你了又怎样？我们终究不会再有以后了。删掉你的第196天，我又熬夜了。我还没有放弃，我还在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，没关系，你要相信，明天或者下一个明天，我总会忘掉和你有关的一切，包括你。 耗子昨天又和女友吵架了，我都不用问就知道，肯定又是因为他的前女友。果不其然，他前女友从国外回来了，发短信约他出来见面。那条短信恰巧被女友看见，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前女友的世纪大战。女友质问他为什么没有拉黑前女友，为什么前女友回国还要约他见面，是想藕断丝连，还是想伺机破镜重圆。耗子表示很无奈，因为他压根没准备去赴这个约，更没想和前女友复合。对于女友一直死揪着前任不放，他特别不理解，觉得这就是小女生的无理取闹。耗子的女朋友确实很能作，但在前女友这件事儿上，他做的没错。因为一个女生再大度，也不会允许另一个人惦记自己的男朋友，尤其是这个人还曾经拥有过。她清楚你男友的一切喜好，拿到他的手机，甚至不用问就能输入密码给你表演个三秒开锁。她知道你男朋友吃牛排有几分熟，喝咖啡习惯不加奶，甚至知道你男朋友一到六点就会自然醒。而这些你可能都还来不及了解，但他都知道。别说是你，他可能比你男朋友自己更了解他的喜好。所以女生提防前女友不是没有原因的。过去的我补救不了，但眼前的一点点可能失去你的威胁我都不能容忍。别总说你绝不可能和前任复合，你没那个想法，你怎么知道你前女友没有？多少人谈恋爱熬过了异地，熬过了小三，但是最后还是输给了前女友。我问耗子你爱他吗？如果爱，你就把前女友拉黑，和他解释清楚。别问我为什么女生总要追问一些有的没的，因为女生了解女生，谁对自己的男友图谋不轨，他总是第一时间反应过来，这是本能。女生才不信分手后还能做普通朋友的鬼话，只看你的行动。既然分手了，那就互删吧；既然不爱了，那就再也别联系了。删掉你前女友的微信，拉掉你前女友的电话，丢掉她给你买的所有东西，这些是一个男友基本的素养。女生恋爱的时候都小气得一塌糊涂，会介意，至少证明她还爱你。都说一个合格的前任就应该和死了一样，没人会闲到没事就去和一个死人计较。你也应该尊重逝者，让人安心，没必要没事就拿出来祭奠一下。我才是你的女朋友，是你的现在和未来，如果真的那么好，你们为什么要分手？如果真的忘不了，那你回去找他呀。你要想走，我不会留。如果不是，那就断干净，和我好好过。毕竟你的前女友是谁，有多好，我通通不想知道。而你也只需要知道，你的现任很好，你要好好对他就够了。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，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，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越渺小，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，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。我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，长大以后

Straight up from nothing we go. to live in the darkness, dress in black, act so heartless. But now I see the colors are everything. Got kaleidoscopes in my hairdo, got back the stars in my eyes too. Yeah, now I see the magic inside of me. Yeah, maybe my head's fucked up, but I'm falling back in love with being all I've dreaming in love.